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教工会今天表示，根据购买力评价理论换算，台湾的大学学杂费高居全球第14名。教育部指出，各国高教有其发展脉络，而且赋税负担不同，学费高低不宜直接用数字来比较。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青年行动委员会召集人苏芷萱表示，购买力评价是根据各国的物价因素还有生活水准来校正学杂费数据，计算加权各国的平均学杂费。全球大学学费排行榜前5名是塞西尔、黎巴嫩、卡达、新加坡以及美国，邻近的日本排名第7，韩国排名第9，台湾排名在第14名。台湾学杂费换算之后，平均一学年6218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9万元，高于各国平均3055美元，大约台币9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朱俊章表示，教育部讨论学杂费不会用单一面向来决定学校是否可以调高学杂费，而是会针对各校财务状况、办学绩效、弱势学生照顾等各面向进行纵整考量。国家一直持续挹注经费在高等教育，一年投入新台币超过400亿，今年还额外增加13亿在高教深耕计划，协助高教跟国际竞争，提升优质教学环境。美国白宫高阶顾问库许纳今天表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自决的权利，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支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也对巴人自我治理的能力存疑。身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是白宫中东和平方案破坏者的库许纳，今天接受电视节目专访时表示，被问到巴勒斯坦人能不能期望有一朝一日可以脱离以色列军方跟政治的干预，库许纳说，这是个很高的期望。巴勒斯坦沿领导阶层背葛川普誉为世纪协议的外交努力，尽管库许纳已经秘密草拟这份计划2年，但是巴人跟部分阿拉伯官员仍然认为协议太偏袒以色列，拒绝让巴人建国。库许纳今天依旧避谈这份计划是不是包含数十年来美国政策的骨干，也就是两国方案，只表示他确认他所谓应该要自决，会等到实际的计划出炉时再来讲细节。所谓的两国方案要求巴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建国，首都就设在东耶路撒冷。荷兰半导体公司恩智浦半导体宣布，将以现金17.6亿美元收购美国晶片制造商美满电子科技的 WiFi 跟蓝牙晶片组合业务。外国媒体报道，这项收购案预计在明年的第一季前完成。恩智浦估算，美满电子的 WiFi 跟蓝牙晶片组合业务预计到了2022年将会带来6亿美元的收入。过去几年来，恩智浦在 WiFi 投资不足，原本计划可以借由跟高通的并购案来弥补 WiFi 的技术，但是受到中美贸易战争端的影响，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因此并购案在去年宣告破局。现在美满电子将出售 WiFi 和蓝牙晶片组合业务给恩智浦，多少弥补恩智浦未能跟高通并购的遗憾。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来到1050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6亿。美国将对墨西哥加征关税，让大陆股市由红翻黑。台北股市在今天也开低大跌115点。不过在韩国股市跌升反弹，激励台股也买盘进场，加上台积电翻红走强之下，随即拉升了107点，年线失而复得，中场小涨1点，站稳10500点大关。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17点，跌幅1.06%，来到20383点。南韩自我指数上涨20点，成为206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成为28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成为8887点。香港恒指数下跌53点，成为268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113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地区、台北市盆地以及高雄市近山区是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封面位于在台湾北部海面，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要注意焚风，而新竹以北、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地区还有马祖沿海会有较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刷新 Spotify 史上单日串流点听记录，天王红发艾德、小贾斯汀联手轰炸全球排行榜。I don't care。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最新洗脑单曲 Cross Me。 红发艾德再创奇迹。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四名廖文强左右，第三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二名郁可唯十年如一日，第一名梁静茹慢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秀郭修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広い宇宙の数ある一つ、青い地球も広い世界で、小さな恋の想いが届く、小さな島のあなたのもとへ、あなたと出会い、時は流れに想いを込めた。 握りしめたて話すことなく思いは強く永遠誓う永遠の口きっと僕は言う思い変わらず同じ言葉を それでも変えず涙に変わり喜びになり言葉にできず体抱きしめる体抱きしめる ほら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人ほど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だあなたにだけ届いてほしい 歌曲呢，小小恋歌可能大家都很熟，然后用这首歌呢写了一部电影，然后电影当中的演员组成了一个乐团叫小情歌乐团，小情歌乐团版本的小小恋歌。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差点讲我是憋死， 你说憋死与大头蛋哦， 因为看着你身上的 T 恤， 你分得出哪个是憋死，哪个是大头蛋哦 ？Beavis and Butthead， 你那个胸口是憋死是不是？我看你背面是，哎，背面也是同一个人啊， 对啊，他们是同一个人啊，这一件衣服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一个人的，没有另外一个存在。 哎，我不知道你身上这个是 B S 还是大头蛋呢、欸？ 应该很难分吧？ 你会分吗？ 我不会啊，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你分得出来哦。 发行了最新专辑，它是追名林琴，这张专辑叫做《三读史》。 哪个三哪个毒哪个屎， 三次就要毒死你的历史，三毒屎，不是三毒通过、哦。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说我们一起来帮你集思广益解决一下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帮帮你的忙，或是你要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也是可以的。第一个忙呢来自于林先生，上一次呢在诚实电影预告月马克有说过一部电影，就是如果你喜欢怪奇物语的话 哦，他有私讯欧马克， 嗯， 但我真的是 忘了，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记起来，我如果要去找的话我就要你知道花时间去找， 不就是看一下最近上映的电影就会有感觉想起来了吗？ 你来问我就找， 哪部电影很像呢？发行的新专辑就有人访问他，我觉得截取他那一段话蛮妙的，就是他说他跟宇多田光的音乐就互相影响， 嗯， 然后追美玲星就说，嗯，就是因为有宇多田光的存在，在音乐圈我就可以尽情当一个坏人 啊，什么意思？ 嗯、对，我说啊，这个比喻、嗯、 什么意思啊？ 蛮妙的， 而且他有在当坏人吗？ 或是音乐呈现比较黑暗面的感觉吗？而且 他有跟武田光的音乐互相影响吗？ 他自己是这样，新闻是这样写出来的。 是那个问的人这样觉得吧？我完全不觉得追名恋情跟宇多田光的音乐。 可是他却有这个答案。 不是啊，那 就如果那个问题，我就说，嗯，我觉得我 他只是不想打脸记者而已吧。 哦，所以他是个好人嘛，他根本不是坏人的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看 Terrence House， 就是日本的那个实境节目、嗯，我就觉得日本人活得好好。畸形跟变态，就是你在讲话之前、嗯、你都要想到别人的后好几步、嗯、为别人着想。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没有想、欸、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 已经建立的模式 内化成这个样子、嗯、在讲什么之前你要知道这个合不合礼貌、嗯、得不得体这样子， 就跟 好累哦。 就跟上一次录那个三国志，然后非常难得有日本的来宾、 嗯、 虽然他来台湾已经一年多，所以他中文其实非常非常好，那中文很好，可是他的那个反应都还是非常的日本女生、嗯、因为我们说玩游戏就大家玩得很烂、嗯、然后就觉得天哪你那个这也不会是瞎爆了什么的、嗯嗯嗯、可是你只要有一点点根本不能称之为成就、嗯、他就 斯巴拉西 斯巴拉西，然后或是你说什么就无聊到爆，他就觉得好好笑、 啊、 就是那个 就什么东西听到就是第一拍就要做反应， 一定是正面的， 就是 嘿，嗯， 嘿， 好笑，好吃、嗯，喜欢，很棒， 嗯， 然后有时候说哪有，他说不会，真的那样子， 嗯嗯嗯。嗯嗯 有没有从这一首歌又学到一个日文单字呢？ Pakuchi 香菜。香菜之歌来自于宇多田光。前一阵子呢，我吃了那个 Pocky， 不是会出各式各样口味，我就吃了 Pakuchi 的口味，香菜口味，诶，出乎意料的可以， 哈， 它就有点像，它其实把它做成蔬菜棒口味了。 你本身是吃香菜的人吗？ 不吃啊，我阿米索那些我不吃。 哇，那你居然会想要尝试那个？ 因为它一根做的很细，所以你觉得它再怎么震撼，那个小小的细棒子也不会摧残我的味觉多少的。 天哪、 啊！找到那一部跟《怪奇物语》很像的电影了吗？ 不，它不见了，我找不到。片商可能在最近的强片夹击之没有在夹击之下，可能根本没有，就先抽掉不上吧。 Alex 帮帮忙，请问一下欧马克，我现在人在澳门， 嘿， 应该 赌钱吗？要 进赌场赌一把吗？ 为什么不应该？ 那么多入门款要选哪一个呢？吃饺子老虎吗？ 哦，吃饺子老虎是报酬率最低的，傻子才去玩吃饺子老虎。 21点吗？百家乐吗？ 21点，你可以现在上网去搜寻一个东西，叫做基本策略，叫做 basic strategy。 我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看完吗？ 没有啊，你就是照那个基本策略打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在澳门的你要上牌桌，基本上 要一定的， 就是那。对，那个你的本要厚一点啦，不然的话一次喷就是500块港币哦， 好贵哦， 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是 The Fur 这首 We Can Dance。 虽然呢专辑是全英文创作，但他们来自于高雄。请问一下马克，如果我的另外一半都不会称赞我，我从来没有从他那边得到一些正面的东西，现在正在减肥的我有点沮丧，该怎么办呢？ 我直觉就想要讲换一个，没有办法 啊。如果他已经结婚了怎么办？结婚了很难换，比较麻烦，手续比较多。 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方式哦，就是说，如果譬如说你需要对方的支持，可是对方一直不给，那可能对方呢，就是他的情感方面比较木头，的那一种，要怎么办呢？你要想办法，可能现在你也没有这个特质哦。假设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想办法去学习这个特质，用 kira kira 的眼神，然后撒娇的对他说。就是我希望你可以这样， 你夸我，你称赞我、啊。 就是我希望你可以这样对我，然后不是一直每次都讲说为什么你都不怎么样，而是说我需要你这样做，然后会让我们的感情跟关系变得更好。可是这些话呢，就是假设我们用字写下来，可是你只要用一点点不一样的语气， 比如说同样都是 就会走精哦。 我想要你的称赞， 我需要你的称赞， 我需要你的称赞， 我需要你的称赞。 会让我活得更开心更快乐这样子啊、嗯那如果你说我需要你的称赞我才会更快更快乐，跟我需要你的称赞这样我才可以更开心更快乐，就是完全不一 样的，你就是要使出欧小荣的那个人格特质来讲就对了。 终于找到了，叫做八四那年夏天。 哦，对对对，有八四，我想起来了。 啊、哦，真累。 八四那年夏天目前还有听在上映中吗？ 我真的不知道哎。 哇，要看到可能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剑歌金曲。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Trying to shimmer is pending.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你的冰室看起来不太一样哦。 当然啦、啊，带它去全遮美容，看那闪亮的光泽，真是完美。还有你听，那高亢的声音多么的磅礴。 但它的轮胎怎么好像不太大啊？ 哎，果然差一点就不完美了。好，现在就回原厂换宾士认证的 MO 轮胎， 独一无二，成套完美。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回厂进行检测及保养维修，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把你的包交出来！ 哎呦，不要抢我的包啦！要抢就去抢雅虎的大红包，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中庆，现在登记抢红包，最高可抢618购物金，花完再送，再花再送。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我是 Della 叮当， If you're gone, found my way through the stars. change this world today with you. If I was born to make you happy, I'll be ready. No matter how you feel, I'll always be your buddy. I found you when a light was shining. And Tuesday 这首歌曲叫做 Kiss Me，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忙呢，真的是，可能最终还是回到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的忙，时间帮你的忙。我一直走不出上一段感情，体重在半年内骤降了10公斤， 哇哦！ 也是一直有追求者在追求我，虽然不讨厌，但是都没有感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上个礼拜的在政大 TEDx 的 TED Talk， 那 其实我在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 就是经过失利，经过对失利，反正失去所有的这种过程呢，是有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呢是每个人在经过失去的情绪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从一开始你会先否认，你会先不承认这件事情存在，说不可能，这件事他不会这个样子， 然后他怎么可能会不爱我？ 对对对对，然后可是呢，慢慢慢慢就是那些事情就会一个一个跑出来嘛，那事实摆在眼前，然后就会变成事实跟信念之间的 交战， 对，困惑跟纠缠。那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是处在这个，就是明明有很多的事实摆在那边，可是你选择不去看，然后你却是就是盲目或是全然的去相信那些人或是事情。好，那接下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焦虑跟愤怒。焦虑是焦虑在完了以后不会再有人爱我怎么办，再也没有跟他一样好的人， 我遇不到下一个我喜欢的人怎么办， 这是焦虑。愤怒是愤怒说他怎么可以背叛我，他为什么可以说话不算话，然后同时就是一下子焦虑一下愤怒，一下焦虑一下愤怒，然后最后会进到下一个段落，可能是刚刚这个听众目前在最低的这个段落，就是很无助，然后会自我批判，会觉得被甩的都是我的错，就是我做的不够好，然后很忧伤很难过，然后做事都提不起动力这样子。但接着下来的下一个 的阶段就开始继续往上走了，可是你必须要经过前面这个下坡才行。那时间因人而异，有些人可以很快的度过这一段，然后就直接到另外往上到下一个阶段，然后 move on。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被困在下面，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那要怎么样走出来？你真的只能靠自己。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 信念，它会过的。 对，你要知道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 U 型的情绪的低潮跟谷底。对啊，那也许你花的会比别人久一点，但是你要相信就是你会走过去的。 妈妈们 ，Sleep Talk， 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肥胖妈妈的烦恼，完全的运动新手，到底该自己运动还是就花一笔钱去健身房吧？ 哦， 这个要回到你个人的个性是哪一种？ 哦，不是欸， 真的吗？ 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运动是为了减肥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运动减肥效果没有很好，重点在于你少吃就会瘦，你根本不需要花钱去运动，干嘛有的没有的。就少吃，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啊。 但每个人对于少吃的定义不太一样哎。 没有，少吃的定义是很简单的。人呢有自己身体的基础代谢，你每天大概需要多少卡路里？你只要摄入的卡路里比你需要的卡路里少，你就一定会瘦。 如果是走少，如果是走少吃路线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瘦，因为人很难少吃，非常难欸。 不是啊，你就是要记录啊，你知道你今天假设你的代谢是2500大卡，就你就是记录每一个你放进你嘴巴里面的卡路里嘛。 人性， 我觉得如果你连忌口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又凭什么相信你能够运动下去呢？ 天啊，好， 你连自己的嘴巴都管不住，你怎么可能让自己动起来去运动？ 我就是这么的烂。 不是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放进嘴巴应该已经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了。对啊。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西西孙胜熙的《人样》。有人已经在问说，请问你觉得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还是只是一时被 True Love DJ 的业务推坑而已呢？ 好用，好用！有了气炸锅，我的人生是彩色的。 你是吃过几样了？ 上一段在讲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根本就没办法 受，所以你根本就不能买气炸锅。如果你要管住自己的 话，通通放进去炸一炸，全部吃光光。 那你到底炸过什么？ 现在炸过 鸡蛋豆腐，应该已经炸过了。 炸过没有果粉的鸡蛋豆腐，然后当然就是那些已经半成品的鸡块啊、鸡球啊、薯条啊、 你说就是我去那个冷藏柜买的那些吗？ 对对对，那些。然后还有平常就是想要煮青菜那些东西很麻烦，就是你还要烧水煮青菜。没有，我现在全部丢气炸锅， 青菜也放进去。 对啊，就是有嚼劲的东西，比如说像是玉米笋啊，然后杏鲍菇啊的那种，就是丢进去。 你说洗一洗丢进去这样？ 对啊， 出来就好吃。 出来就好吃，都不吃正餐了，我就吃这些蔬菜，一边看电视。 气炸锅洗会很麻烦吗？ 最妙的地方了，来了来了，它不用洗。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不用擦一擦吗？ 不用，我不知道怎么弄的，不需要。哦，你需要买料理纸， 这就铺那一层， 对，就铺料理纸在他的盘子上，就这样。 所以你没有吃腻，那你太太有吃腻吗？也没有， 没有啊。大部分晚上都是他提议要炸的， 没有任何一样是目前放进去说，终于遇到一个好像跟气炸锅不太合的食材了。 我还没有挑战气炸锅，就是要挑战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放进去。我目前就是在放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但你还没放汤圆。 对，还没。你说小的那种炸汤圆， 红白汤圆那个 还没，那个还没。 哦，那个一定很好。 啊，那个就是不健康的食物啊！在说什么啦？ 想要瘦身，想要健康，想要运动，然后要忌口，重视自己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你有想过它健康吗？你需要它吗？还是那是多余的呢？在聊这些之后，在 APP 上面聊的是端午节的霸掌要包什么，蛋黄、肥肉、月饼我喜欢什么的啊？ 上个小时塔塔姐姐也在说这个啊。 塔塔姐姐说很多了，你们还没饿够吗？ 但是罗西亚姐姐她喜欢的那种肉粽， 潮州粽 不是她喜欢，就是 她不喜欢潮州粽啊。 她香港人应该喜欢粤式粽吧？就是里面就是广东粽啊，就里面的东西包得很澎湃，最好就有干贝海鲜的那一种。 那有点太夸张了、欸。 她没有，她主要是在讲说她不喜欢的，她不喜欢就是里面呢就可能只有花生啊，没有什么料，然后可能一块肉那种。那个时候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录音间外面探头。你说我就是最喜欢那种没有料的。 你最喜欢吃糯米角胶嘛？ 对，就是没有料那些。对， 糯米角胶超好吃。上次呢，这个《三国志》收工，然后我就中途下车，在那个大安捷运站那边嘛。然后下车之后，原本就是要回家了。我想说差不多是7点那个时候，就想说看一看有没有想吃的晚餐，我就沿路走。 你说大安站哦？ 对，大安站。就大安站，就是 你往哪边走？往左边？ 我就是还开那个 Google Map， 然后想说往那个小李子青州小菜，往复兴那边走嘛。 哦，你走错路了，不是要走信义路上才多。 你说才有好吃的吗？ 对啊， 我那时候是想说往我家的方向走 啊。你家？ 你家在中和、欸？ 对对对对，就是能走多少？ 你在 算多少？ 你在大安站哎、欸？ 对，我就是沿路想说，我就是看到我想吃的我就停。哈，你就是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可是复兴南路那一段就是蛮荒凉的啊。 答对了 ，exactly。 那、啊、就是偏乡的人不要随便逛台北 市中心，我就走回了古亭，我就走到古亭吃饭了，就回到就在电台下班吃饭，是不是？就是怎样？哎、欸，我真的沿路没有一家想让我停下来、欸，就是走走走，看一看看，嗯嗯，我的胃说我不想吃这个，然后就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走，怎么 啊？你从大安走到古亭哦，嗯，哇， 我中间有停下来吃了一块提拉米苏，就那个、啊、我想说哦，好久没吃提拉米苏了，就是停下来，然后吃了一块，然后继续嘟嘟嘟嘟嘟继续走走走走走。Sexuality， 谈性什么会上瘾？多少次的重伤，多少次的冷雨，抓你谁会拉你 ？Dreaming 谁会陪你 ？Same shit happens every day， 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多少无知最近是否不经天？永志不忘记的往事不言。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One day that will be you， baby boy it could be me。雪花如果不停。I wish that I could hug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my God, make way, 没有禁忌。 心情歌左右猜想你会怎么开始每天的生活右手刷牙还是左手先去按闹钟给我一切时间联手昨天遇见他的时候太不从容慌乱之中同手同脚眼神还闪躲一举一动，猜想着从没开口确认的心意，即使是最微弱的呼吸，都牵动着彼此。廖文强、吴文芳，都会心情歌，左右，最温柔的歌声，左右你的听觉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好吃，沾光光。荆棘的芳香，沾光的快感，爱之味沾光荆棘香醋酱。 Okinawa 长寿村养生榛果，喜卡萨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Hello, my name is Juji.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reall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比 书镜第六张全新专辑 Be Better， 内附更好的毕书镜、更好的写真册、更好的天使小卡，5月31日更好的老鹰制作、更好的福茂唱片，唯一不好的是限量发行，首完即绝版， sorry。 我是 MC 哈的热狗，你还记得吗？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最近呢，其实广播女神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因为金曲奖即将要到来了。那今年的金曲奖呢，广播女神也要担任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红毯主持人。说到了金曲奖呢，2019的金曲售票演唱会也是会在月底的时候来哦，6月26号到28号，一连3天在台北三创 Clapper Studio 举行。会邀请包括台湾自己的歌手，然后还有来自于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瑞典、韩国、蒙古音乐节的国际艺人乐团。那台湾代表呢，有包括了30万年老虎钳、桑梅娟、茄子蛋、苏佩青、白安、吕强、原子邦尼轮番上阵。那更多更多的音乐还有详情呢，都欢迎你上 GMA 2019金曲官网查询哦。没发生过都没有错，算了，从我们开始说第一声 Hello， 重新来过，不用不安的，反正没什么重要的，不是吗？对你来说，你就这样的隐瞒着什么？我配合扮演好，有多天真？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你的守护者还有几个不了解的？ 的 听到这首新歌叫做《挡箭牌》，在接着下来呢，整点报时过后，还有新闻过后呢，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生火灭火的时间。今天有一件事情要拜托大家，我最近有想要买一个东西，要询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最近你有没有一样也是有想买的东西，想问问看大家什么牌子比较好，什么牌子很雷不要碰呢？在下个小时，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飞越联播网的 APP， 或是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2363-9955。 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积极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 战龙战队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明天是六四三十周年，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在市议会接受议员质询，国民党市议员戴习清质询六四三十周年相关议题。柯文哲说，六四是近代史的悲剧，对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声称当年镇压是正确的决策，他说不要去理他就好了，很多两岸问题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他慢慢地发现这个道理。戴习清说，万一柯文哲将参选2020总统，两岸问题不可能避而不答。柯文哲再举孙子兵法为例，强调上兵伐谋，重申总统要避战，可战是国防部长讲的。对比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在凯达格兰大道造势宣誓，不惜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柯文哲坦言听到韩国瑜的说法确实全身起鸡皮疙瘩，强调台湾平常心就好。被要求帮韩国瑜上任以来打分数时，柯文哲认为韩国瑜讲太多，他犯的战略错误是期望值太高，所以危险，认为韩国瑜应该低调一些。汉光演习落幕，不过军方征用民间科棚架设阻绝设施的科目引起了讨论。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今天表示，以战略层面来看，征用是其次，重点是在于军方踏出跟民间合作的第一步，并且落实全民国防。国军汉光35号实兵演习，第五作战区在台湾西部沿海实施的航道阻绝设置操演，征用出海口周边渔民的船只以及科棚，进行科棚脱曳、架设以及系固作业，以阻滞敌人的登陆。这也是汉光演习不曾公开实施过的科目。林颖又指出，从战略层面来看，这些渔船科棚架相当老旧，重点在于军方跟渔民还有民众的合作，并且落实全民国防、军民合作的理念。军事连线杂志主编陈维浩则认为，科棚虽然没有办法防护火力的攻击，但是如果有大量的科棚，敌军也必须在行动前清扫，甚至水中的渔网也可能会对登陆艇的车叶造成缠绕损伤，拖累敌军的周波行动，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对敌军攻击。架设科棚可能是很小的动作，但是对战术的成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大陆媒体报道，由于乘客向飞机投掷硬币祈福而引发的空安事件在中国大陆接连发生，歪风不止。海南岛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最近在安检入口明文警告，向飞机投掷硬币有损福报。从2017年开始，中国突然流行搭机前要先向飞机投币祈福的迷信行为，而且相信投得越多越灵。部分班机引擎因为吸入硬币而被迫停飞跟检修。面对民众投币祈福的行为，拘役、罚款、起诉等能用的惩罚措施全部都用上了，但依旧没有办法禁止民众的行为，各地机场也防不胜防，被迫出招遏制歪风。其中海南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树立告示牌明文警告，向飞机投币祈福是破坏安全、有损福报的违法行为，引发民众疯狂转传。机场工作人员说，有损福报是为了透过活泼俏皮的语境提醒旅客不扔硬币，因为部分人投硬币就是为了求个平安，这么说更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跟正视。不过报道也指出，这则好笑又无奈的标语走红之后，昨天已经撤下，主因是被民众举报英文翻译欠妥，因此进行修改替换。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90点，来到204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6点，涨幅1.29%，成为206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成为28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1点，来到88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点，成为268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9点，成为311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成为1050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6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地区、台北市盆地以及高雄市近山区为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今天封面位于在台湾北部海面，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要注意焚风。另外，新竹以北、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地区以及马祖沿海有较强阵风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 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2019 GMA 金曲售票演唱会，年度最强国际级音乐派对，人气歌手重磅登场，30万年老虎钳、茄子蛋、白安、吕强、国际卡斯，音乐强大 ，Gasnova、Rico、Ginji、Royal Prospect、Lavender Pian Solitude、Amino Paletto， 多元表演，精彩巨献 ，Flux 637 Enzos、原子邦尼、桑梅娟、苏佩青，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Clever Studio， 详情请上全家发明铺。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要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哇哦！ 表面慢慢扭一下，恰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让你妈妈扭一下，来自于哈林与陈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起来扭一下喽！ 生火灭火，我期待这一个小时，期待非常久，我需要大家重心重力， 期待 来帮助我，我有一个 你要灭什么火？ 没有要灭，其实我是想要买。我需要建议， 我已经确定要买这个东西了。 你确定？那你建议什么？ 啊，我需要建议啊，就因为这个牌子很多，型号很多，我需要一个真正好用，可以把衬衫烫平的熨斗。 等下，熨斗是直立式熨斗吗？ 不要给我直立式，谢谢。直立式，给我走开。 走开。所以你要那种有。三角长长形，然后放在地板上。妈妈跪坐在地板。 传统是，其实我没有，我没有限定一定要哪一型，只是因为现在家里的那个是直立式的。 然後你不喜欢啊？ 那根本就烫不平啊！烫完还是皱皱的啊！ 啊，你那个水直立式的，你水装了要怎么排掉？ 什么叫怎么排掉？ 因为直立式不是要灌水进去吗？ 它就是有一个小小罐子啊， 那可以再去拿起来倒掉就对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喷水那感觉就是烫不平啊，不 OK， 我想要换一台，我需要一台真的可以把衣服烫平的熨斗，请推荐我，拜托拜托拜托。对啊，不行啊。 笑不出来，烫完就瘦的， 我真的笑不出来。 所以你不在乎消耗的时间，你只重视要平 消耗的时间。那当然就是平是第一要务， 平是第一顺位， 平是第一顺位。第二点当然就是你可能花时间越少越好啊，然后越省电越好啊，或者越不麻烦越好，然后再来就是越便宜越好啊。但最重要是平，你不要介绍一个是什么很好用，然后很便宜，很省电，然后很方便，然后烫不平，那我就不要嘛，那就是废物啊。 哎，有人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确定不是你个人烫技术问题？ 哦，我也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呢，我很认真的询问过我的妻子，是不是你， 苏小姐？ 对，是不是你不会烫？她说我会烫啊。我会啊， 所以你看过他用其他的东西真的烫出平的来，只是用你家那台烫不出平的。 哦，我应该要先拿衣服，然后去各大家电地方，然后试用才对哦。 或是你去你爸妈家的时候烫烫看啊。 我爸妈家好像用超级传统那种，哎，是可以在那个天眼那个里面当凶杀凶器那个很重。 就是田馥甄他们在拍宣传照时候拿那一台，感觉很重的那一台。 然后那个加温还会真的加到就是会， 哎，以前最传统的是前面还喷一个蒸汽这样，然后再烫过去。哎， 你说詹天佑开火车头那种啊？ 没有，就传统的嘛，就前面边喷边蒸汽边烫啊，一路弄过去，那个我觉得非常的麻烦。就以前小时候，你看，就长辈在烫那一些 啊，我们活在同一个年代吗？我不是，我就是那个一个大铁块，然后那个铁块上面就是很 烫，你那个已经有点像干洗店在用的那一种了嘛？干洗店也是用很重的铁的那一种。 烫太久的话，就是那个衣服就会被焦掉，就被烫坏掉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家，你知道你家的乌道是什么牌子吗？你觉得你家乌道烫得很平、很工整、很好用吗？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的精神领袖分享一下。太阳好大，好爱眼晒的他，好邋遢，他看着一零一化妆，只有天他也会发，就算赚一辈子也买不起栋房子，就算买了也会累死，他到底干嘛要这样子，他不想当灾难，要当就当好灾难，这个梦比登天还难，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是个young lady， 会被老板吃吃豆腐，牵牵走摸摸屁股，评头论足他穿的衣服。哦，他讨厌他的 boss， 有苦难言他很 old， 虚伪的面具到处斗，干脆自责放了就够。要去哪了？他到底搞清楚了没？他觉得未来的路是黑，为何他都不是非？需要点勇气，需要多点 lucky， 或许爱他的 honey。 哎，为什么你衣服要烫那么平啊？你是要烫什么 T 恤吗？还是衬衫？ 衬衫啊。 你说，比如主持婚礼的时候、演讲的时候要用的那些， 主要是演讲的时候啦。主持婚礼你穿西装啊，里面也看不到。 嗯。啊，我有问题，如果就那一两件衬衫，你就送洗不就好了？ 你说送洗完之后它会烫好？ 反正你每次演讲完穿，你还是要洗啊。 哦，也是可以哦，你那这样就不用买熨斗，是不是？ 这样你一台熨斗你可以送洗几次？这样 100次， 划 算。灭火，呜呼， 交给专业的来烫。 没错，我们是一个分工的时，分工的社会，分工的时代，术业有专攻，交给烫衣达人， 还减少老婆的劳动力。 没错。 大家可以不用来推荐喽。Mr. Sandman， 造梦先生，来自于陈冠希。林小姐生我灭火，她说：“哎、欸，我想要买那个太和工坊的项链，有人买过，好用吗？” 太和工坊项链可以干嘛？ 对啊，可以干嘛？可以净化我灵魂吗？ 可以让我变美少女战士吗？谁？ 我确定，不管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让你变成美少女战士。 为什么？ 这个梦在我小时候就摧毁了。原来世界上没有特异功能。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哦，有人说项链好像是要促进循环，促进循环就是按按自己的指尖啊。然后就是那个依晨女神教我们的 林依晨， 就是那个手指缝插手指缝那样互打， 嗯嗯， 敲敲打打， 嗯嗯， 啊，捶捶你的胆经啊，脚就是有空的泡泡热水啊， 还是 简单。 我出一个健康步道鞋垫， 哎、欸，真的有那个啊，就是拖鞋上面有那个的嘛， 啊、 你每次踩、 每踩一步都在促进你的穴道。 哎呀。 是我的。原来我付出的爱换来的叫做智慧，于是不后悔。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终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地，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有人说呢，他想买舒肥棒，请问好用吗？舒肥棒跟舒肥机差在哪呀、啊？ 舒肥棒怎么用？ 对啊，舒肥机它不就这个机器，然后把那个肉放进去的。 舒肥棒是把肉滚在那个棒子上面吗？ 我虽然不知道舒肥棒是什么，但舒肥棒三个字就让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 是可爱吗？ 蛮可爱的啊，舒肥棒，肉都软软的。 不能多说。 请问那个男用电刀，男用电动鼻毛刀值得买吗？我现在都用鼻毛剪，有时候你剪完就发现啊，怎么两根没剪到？ 哎呦， 糗！ 男用，哎，你都说男用就不要买啦、啊。哦，男士使用哦，男士使用啊啊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有没有搞丑、啊？ 有没有搞丑、啊？ 有没有搞丑啊？ 我想说，男用电动，你都说男用 哦 for man 啊！ 哎，电动的如果那么方便，就电动进去滚一圈啊！我是觉得，如果我想象中我想弄鼻毛的话，我就是电动的滚一圈。我想不出有什么。 你说灭火的地方吗？ 嗯， 就是你的毛有可能被剃得太光。 会怎样？ 就你原本呢，你只是想要修剪一下，可是发现那个一镀进去，里面鼻毛全部消失殆尽。 那会怎样？你说会吸入太多的粉尘，这样吗？ 就是、鼻毛是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很重要一道防线诶。 我说它不能像一些剃头刀选择，就是 因为我看不到里面啊，所以我只常镀进去以后，然后卷一圈出来，就突然觉得。里面有点刺刺的，然后毛全部都不见了。 你是电动还是手动的？ 我是电动的，但不会常常用，非到不得已不用。 他有时候只用手串，好不好？ 手串最棒。 他手串都乱喷他的鼻毛、欸，在录音间， 哪有乱喷？ 他串的，然后往外丢，他就是很恶。 哎，鼻毛真是。它是它的毛根很坚硬，很强壮。 你为什么有办法戳得动啊？ 什么叫戳得动？ 因为鼻毛那是有点油油的，然后你手 不会油啊？鼻毛为什么油？ 就毛发不是会有个油脂在上面吗？ 你这些湿耳朵的，不要在那边跟我讲。 你鼻毛很干，你 对啊，很干啊。你就是洞里面都是湿的，超恶。我说耳朵。鼻子。 给我走。尊伯伦。哦，有一个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太了解。有人，周先生在问，就是有没有人在用 IH 电子锅这个东西？ 哦， 他想，他最近去日本搬台，他们有土锅，那不是很重吗？ 嗯， 不晓得这个划不划算，值不值得 ？IH 电子锅是怎样？ 就是里面就没有明火啊，没有瓦斯啊，比较安全啊。然后电也是都是，比如说太热了，然后你的水没有人顾它。等等，它会自动断电，就是让人家不会烧起来。 哦、对 啊，对啊。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 虽然我们还没有回答周先生关于 IH 电子锅大家使用心得，但他已经来提醒你，真的是少用手拔鼻毛。你知道吗？你会使生长鼻毛的黏膜受到损伤，而且不卫生的，黏膜会受损。 是哦。 过完今天， 劲歌金曲， 我爱你。虽然你不曾爱过我，疗愈系情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同温主打《泪情人》。 缘满在疏远迟钝，你不说的事我从来不问，你说失望才残忍，喜欢我对你要求不过分。也许我只是个没情人，在你孤单时候给你温柔的人，没情人总有一点天真，安静等待什么发生，把最美的梦藏最深。从不奢求几分泪情人， 不能陪你一起飞，只能在你想飞的时候给你自由。2019情歌只听梁静茹，同温深情推荐泪情人。 我只能做一个泪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领利 A80、A190啊。 那是。 中航领利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骨头剧场真情重现李国修经典征婚启事，经典再现绝不容错过，曾国城、蔡赞德领衔主演，献给追求幸福的朋友。6月14到16国家戏剧院欢呼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变成你的谁呢？李健轩心碎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5月24催泪上线。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됐어 I want a little love 난 너에게 만집 중에 좀 더 세게 날 이끄네 태초의 DNA 네가 널 원하는데 이건 필연이야 I love us 우리만이 true love us 그녀를 볼 때마다 서술할 책은 올라 신기하게 자꾸만 숨이 멎는 게 참 이상한 설마 이런 게 말로만 듣던 사랑이란 감정일까 처음부터 내 심장은 널 향해 두니까 거절하지 말라 힘은 든 건 우연이 아니니까 우리 완전 달라 线上这一位到底是想要推销小额信贷呢，还是他真的是生活灭火呢？ 接接接接，你好， 喂，你好， 嗨， 你好， 你是谁？ 马克玛丽，两位好， Hi.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哈，我是台北的杨洋， 嘿，杨 洋，请教一下，如果是吹风机的话，如果把那个单价不是计较的话， 嗯， 目前如果长头发自行在推的话，嗯，应该是哪一个品牌最好？ 你说我不计较单价， 对，哦，如果不计较单价的话， 所以 我知道戴森的还蛮贵的，嗯，可是我不晓得它实际的评价是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算好？是最快可以让你吹干的，还是吹完以后最滑顺的？ 都要，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就是反正你不计较价钱，就是所有的 C 那个值都要吹到最高。 是是， 我们来问问大家。 谢谢你咯， 拜拜， 拜拜， 我先挂电话咯， 拜拜， 辛苦两位，谢谢，拜拜。 洋洋是长头发，要如何把头发吹得顺、吹得不毛、吹得快干呢？ 不计较价钱，不计较有没有负离子。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 大家快上飞碟联播网帮帮刚刚 call in 进来的洋洋吧。 嗯， 觉得哪一台真的很好用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几年前台湾人好风行去日本就是搬那些家电回来， 欸，我也搬了一台回来就在什么还在什么95还是什么很早就搬回来了，用到现在 好用吗？ 嗯，我真的是感觉不出来耶，就是你说的比 较那么明显 滑顺或什么的，我真的是 很多都是噱头炒一波， 但有人说他觉得他有感啦，他觉得头发比较顺，我是觉得，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分不出所谓吹出来比较不毛跟比较顺，我追求就是风大可是又很轻，因为有的吹风机太重了，拿久手很酸，我就是追求轻就好，所以我最后觉得整体下来最好用的吹风机就是你走到一般就是洗头发店的发廊，他们都会固定有一个规格，我不想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 他们的风都超大，哎，欸， 对对对对，一台1000以内吧， 嗯， 又不太太重，我就觉得那个最好用， 所以应该是去发廊洗头剪头发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在吹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东西很不错，你就直接问说这个在哪里买， 这一台是什么， 嗯嗯嗯， 找到香，大鱼可天上翱翔，找不 种很不低调，好像蛮多人都是推荐国际牌的。 嗯 ，Panasonic。 嗯。火灭火这个小时呢，就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入手的，或是觉得哦那个东西很雷不要买，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者是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生火或是灭火呢。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危险讯号，噜噜啦啦，噜噜啦啦，尖叫尖叫尖叫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想跟汪汪。 Hello， 喂， 你好。 嗨，马克玛丽，我是卡住啦。 哎呦， 哎，卡住啦。 Hello， 卡住啦，你有什么要生火灭火的吗？ 我前一阵子很想买那个运动相机。 嗯， 运动相机。嗯， 对，因为就是我生活上需要很多，比如说就小朋友这些拍摄，我就觉得大台相机对我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嗯。 然后我之前原本已经下定决心要买 GoPro， 就是 Hero 7那一台，结果最近呢 ，Osmo 又出了一台 Action， 然后它又有前萤幕，然后我就觉得，对，然后感觉好像价格又差不多，规格又差不多， 所以你现在在想说你要用手机还是要用相机，是不是？ 应该说我其实蛮想要，就是要买一台相机了， 嗯， 然后可是这两台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 GoPro 已经出了很多代了嘛，那就会觉得好像又蛮稳定的。可是 Osmo 这一台呢，你又觉得它的就是它又有多了一个前萤幕，然后又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之前用过没有镜头那种相机，就变成你要去熟悉它，你才知道你怎么去构图。因为没有镜头，变成我回去我还要再检查那个材料，不然就变成拍到最后就一堆东西都不能用。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难抉择，就是。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有买了，就是 Osmo， 但因为现在台湾还没上市，现在有人有的都是从香港那边就是网购进来的， 来 对啊。 哎、欸，我不知道 Osmo 哎、欸， 因为我之前其实 Osmo 出一台三轴，很小很小的三轴，然后我就觉得很心动了，可是它那个又不够广角，就变成我今天如果比如记录课程或什么的，相机要拿那么远，根本就没办法录啊。 嗯， 对，所以我之后才会选择想说要用运动相机，是因为它的。就是记录的那个画面会比较大这样子、对，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是摄录达人。 好，谢谢， 拜拜 拜拜拜。但就算没有前置的那个萤幕， 嗯，看不到萤幕看不到画面的话， 是不是试几次你大概也可以抓那个感觉？ 有些人看那个萤幕是一种安心感，就是我一定要看到、 哦嗯、 但说实在譬如说你说你要记录你的课程、 就是、 你放在那么远你根本就不会一直去看荧幕啊。 对啊， 对啊， 或是你只是一开始你手机确认一下说哦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 嗯，应该其实用手机确认一下就可以吧。 李毅哥来回答 什么什么什么， 请他买 Osmo， 第一次来说第一次用比较好上手，携带也更加的方便。好认真的老师哦，还要记录自己上课的那个。 对啊，可以拍小朋友哎，变成浩浩一样，拍幼稚园小孩很可爱哎。有人问说防水喷雾喷在鞋子上可以防水那一种，是要推荐牌子吗？ 我就是走进 ABC Mart， 然后看柜台那个放的那个，我就买那个。 对啊，我是直接比如说在网购，可能 PC Home Momo， 然后直接打防水喷雾就直接买，我根本不知道那有什么差别。是两次做法，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爱情的力量难懂。 再加上了大嘴巴的办不到。 说到那个防水喷雾，李毅哥还来补充说，防水喷雾 Jason Mark 这个牌子是一个始祖。虽然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一阵子防水喷雾正兴起，就每一家好像几乎 都有， 我都要推一个防水喷雾。有一个部落客有做了一个表格，他好像选了三家还是四家做了比较，他是从那个比如说梦数、价钱，然后防水的感觉，甚至他好像有把那个环保的部分也算进去，因为你喷那个看那个有没有环保，它的成分等等之类的。但我那时候记得我看完那个表格之后的心得就是，其实大家都 差不多。 哎， 专辑出自《浪漫心动》，挑战甜蜜夏日气泡。这次王月星携手顽童 NJ116 的小春，用走心抒情混搭节奏 rap， 大方坦露男孩陷入爱情时难掩心动的认真、温柔与疯狂，碰撞出恋人们心照不宣的甜蜜默契。请听王月星《我的告白》。 恭喜你们， 家里有好事。 对啊，买车可是人生大事。现在到轰达，好事不断，试乘就送轰达限量精品，订车天天抽 Remova 三十寸精品行李箱，全车系入主送五年延长保固，指定车型再享600,000高额零利率。活动期间内入主加码再抽，独得现金100,000。轰达全车系，夏日领赞。轰达。 一段历史的抉择，五位桌游设计师的生存战争，哈奇谷文化艺术团成军15年代表作《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从2019召唤1895，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为什么要打？面对必然的结果，你如何做出不悔的选择？6月8号、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伊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联手现身，阿拉丁电影原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我是珍珍于佩珍。 我们要用真真真真正正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不拜不，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余佩珍，这一首阿波罗十一号送给你，跟你说声 awesome. Yes， 你好棒， 啵啵， 再见。 那我们像月亮，把眼睛合上，埋下无 尽的黑暗，让点点星光为你引航。未知可能让你恐慌，隐藏也藏不住曾让谎言扯出光年距离的忧伤。 Call Me Maybe 中找到爱，在 I Really Like 中学会爱。现在国民甜心卡莉蕾要为你奉献爱。两座格莱美奖提名，全球数位串流量突破10亿次，累积4年创作能量回归乐坛力作。最近专辑《奉献爱》，请听环球国民甜心卡莉蕾。Now that I found you。